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来说《泥娃娃花絮故事之》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呀，我们继续来说。